社区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专辑 Play 中的新歌《听袁惟仁弹吉他》，麻烦听一下。很有趣之外呢，歌曲的内容讲出了所有爱好音乐者跟爱好创作人的心声哦，所以请大家仔细的品尝看看。 来来来，靠着窗听袁惟仁弹吉他，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，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，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，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 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创作，爱音乐，爱爱爱，就像对岸和我的那首歌《老鼠爱大米》。